音点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身世，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给江沃送上了生日礼物，里面有江森阳的研究资料，不过已经被付之一炬，这彻底激怒了江沃。有人骚扰红耶，还打了红仔，好在被冰帝及时制止。江沃也第一次见到了红耶本人。你和你妈妈长得真像，江沃说。哦，听到江沃一开口，红耶隐约想起一个声音，马上问道，你姓江？你怎么知道？江沃愣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着红耶。红耶偏着头，一脸坦然，哼，我有自己的办法。他曾经窃听到这位江大叔与亮叔谈判，江大叔说了一句话，穆红耶是我同学的孩子，我不希望你伤害他。由此他记住了那个说话腔调文质彬彬的大叔。现在看到了真人，果然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叔形象，尤其是那张娃娃脸，看起来蛮亲切的。不过红耶绝对不会被面具吸引，他默然一笑，哼，你们都说认识我妈，要是我妈知道了肯定会觉得可笑。多几个朋友不好吗？江沃微笑。我妈什么都想不起来的人，多几个朋友有什么用啊？不过我有点好奇，我们有难的时候那个胖子怎么能及时出现？红耶注视着江沃。此时宾帝已经离开了房间，何仔躺在床上仍然闭着眼睛一声不吭。红爷，我一直派人在暗中保护你。江沃说。哦，那真是谢谢你啊。红爷语气淡漠。江沃决定点到为止，不要让红爷察觉到他有特殊企图。今天的事件已经把他们的距离拉近了，加之上次帮助红爷搬掉何守亮，红爷就算没从心底接受他们，也会明白自己面对的是能力卓著的人物。想在社会上立足，并且得到飞跃式发展，拥有一座黄金平台，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想起何守亮，江沃目光一转，看了看床上的何仔。何守亮的儿子弱不禁风的样子，大大出乎江沃的意料。以前见到何仔时，何仔虽然有一种纤弱的颓丧，却没有今天这样灰白。这少年周身沉浸于阴滞气场中，你甚至能够触摸到他的绝望。 何仔闭着眼睛，是在保护残存的一点尊严。他不敢直视红叶，就好像红叶的脸上映现着他的羞耻。但红叶反而对何仔有了更深的爱，那眼神异乎寻常。江沃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孩，一对奇怪的恋人。江沃的唇边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视线从何仔身上移到红叶身上。他应该利用这场变故。你们休息吧。江沃站起身，顺手把自己的名片放到床头柜上，随便什么事都可以联络我。江沃离去后，房间内久久没有一丝声音。三天后，江沃接到了何仔的电话，但没说什么。江沃故意拖延了一天，见面地点仍在东方宾馆306号房间。进门后，江沃不露声色，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何仔坐在床上，脸色苍白，瞳孔间薄薄的反光显得迷茫，神态倒是比几天前平和了。江沃打破沉默，穆红烟呢？ 上学去了。 何仔轻声说。何仔一开口，江沃便皱了皱眉头，莫名想到了小时候的苏风塔。江沃还注意到，一提起红叶，何仔的神情瞬息万变，那痛苦更深了。江沃亲切地问，啊，你怎么不上学？ 我毕业了。 何仔说。毕业？江沃打量何仔，何仔一脸淡漠，似乎上学对于他根本不值一提。你上的什么学？少年科技大学。江沃的语气中透出玩笑的意味。 我13岁进学院，16岁毕业。 说着何仔摆了一下手，懒得再提那些往事。江沃对何仔的兴趣愈发浓厚，但他没有表现出来，直觉告诉他，何仔约他见面一定有求于他，他喜欢这种感觉。 江先生，我想知道一个手机号码。 何仔的嗓音微微颤抖，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畏惧。 什么手机号？ 江沃随口问道，心里却已经掀起了波澜。之前边地调查何仔时，只得到一个信息，何仔做的事与手机有关。 开跑车的人，我要知道他的手机号。 何仔的语气突然变得低沉。 为什么？ 江沃注视着何仔。 我要教训他。 你想报仇？江沃在沙发上慢慢坐直身。 对。 一个手机号码怎么报仇？江沃迫不及待地问。 只要知道了手机号，我能让他还有他手机里储存的每个号码，每个人都得到惩罚。我要让他们全部陷到噩梦里，一个都别想逃。 何仔站起身，浑身透出霸气。只要有一个手机号码，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是王者。江沃感到一阵狂喜，眼前站着一个天才。江沃更欣赏的是这种报复方式，株连九族，只要与那个公子哥有关联，就要接受同等惩罚。邪恶天才。江沃平心静气地说， 手机号码我来办。 何仔安静下来，拿起眼药水往眼睛里挤了一些。告别了何仔，江沃先给宾帝发布指令。宾帝记得跑车的车牌，只要找到了车主，很容易能弄到手机号。然后江沃给左文打电话，约他单独见面。两个小时后，左文赶到了见面地点，江沃已经等了半个钟头。左文一进门便说， 本来可以早一点出来，冯晨在家里发脾气，好不容易安抚了他。 江沃牵了牵嘴角，似乎想笑，眼里却冷冰冰的。 他的毛病越来越深了。 左文瞥了江沃一眼，最近因为阿伟的离奇失踪，警察老是找他，他烦透了。 哼，他是玩钱的人，却因一张钱引起麻烦，也是蛮有趣的。 江沃笑道。左文皱起眉头， 你今天 有点奇怪。 怎么？ 江沃吸了一口香烟，说不上来，好像 可能是我太兴奋了。 江沃掩饰道。哼，什么事能让江大院长兴奋起来？ 女人。 左文注视着江沃。 一个少年天才， 江沃说。左文一脸茫然，什么意思？ 那个何仔你还记得吧？ 嗯，穆红叶的小男友。江沃把新兰街上发生的事情简单描述了一下，然后问， 你有什么看法？ 小男生保护不了女朋友，受了伤害挺正常的。 你刚才说何仔要报复， 这才是重点。江沃露齿一笑，只要一个手机号就够了。有一种技术可以通过定位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手机持有者。左文思忖着说， 找到那个人的位置对何仔有什么用处？难道何仔要抡着狼牙棒跟他决斗？ 不，那不是何仔的风格。何仔身上的阴性气质极强，他不用面对那个人就能实施残忍报复，这才是高手。 我还是不明白具体怎么操作，他自有办法。 江沃说，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以前我们讨论过，穆红叶很有钱，现在知道了，那些钱是何仔提供的。 啊，难怪红叶紧紧抓住何仔不放。左文冷笑一声，哼，那小丫头是捡到宝贝了。 我认为红叶对何仔的感情不是用金钱连接起来的。 你想说是纯洁的爱情啊？江沃摆了摆手， 我没兴趣讨论这些无聊话题，我只关心最终我要捕获红叶， 通过何仔。 没错，何仔是唯一让红叶信任的人，即便何仔在现实世界保护不了他，可他和普通女孩的区别就在这里，他认为自己应该在这个险恶的人世保护何仔。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是奇特的关系。左文似乎受到了触动。 冯真曾经说过，红爷不像是在赚钱，而是有人在替他收割。 江沃把烟头摁面在烟灰缸里，喝了一口白开水， 就像死神拿着镰刀一样。 左文看了看江沃，你要利用何仔的收割本领？ 钱不是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何仔能深入到别人的手机里，只要继续进化，就能通过一个手机号码盗取各种隐形资料。 江沃的眼神变得幽暗而深沉。 要想控制别人的命运，最好的办法就是掌握他们的隐私，把他们拼命保护的东西撕开剥夺，将成为我的权利。 左文望着面前这个男人，他变得越来越可怕。 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听。 你不激动？ 可是你能控制何仔吗？ 左文轻声问。 江沃意味深长地说， 我约你出来就是要谈一谈这件事。 左文皱了皱眉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先问你，你觉得何仔有价值吗？ 江沃注视着左文，当然有了。左文笑一笑， 他不仅能对付红叶，而且是个罕见的天才，稍加栽培，他的成就必将超越你我。 是啊，左文轻声应道。 你知道他为什么比我们更强吗？ 因为他聪明。 不， 是因为他对人世有天生的憎恶。 房间安静下来，窗外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树影在傍晚的风中摇曳。窗户太低，看不到空中的晚霞，只能看见树干上镀了一层黄金的色彩。左文抬腕看了看手表，心中惦记着家里的逢春。他抬头问江沃，你约我出来究竟想让我做什么？还记得当年的成人礼吗？江沃反问。左文的肩膀缩了一下，神情有些不自然。把命交给彼此，互为关照，攻守同盟，就能除掉路上的一切障碍。江沃低诵道，你想说什么？左文紧张起来。既然可以把命交出来，那我要求你去引诱何才，应该不成问题吧？江沃说。啊？左文愕然。现在是何才最脆弱的时候，你用身体安慰他，他必定沦陷。江沃语气平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何仔爱的是红烟， 爱一个女孩子却保护不了她，作为成长阶段的男孩，这种滋味可不好受。 你也说了，红烟不在乎那些事。 红烟不在乎，何仔却未必。 但就算我出面，何仔仍然是弱者的角色，结果还不是一样？ 大不同。江沃说，何仔与红烟年龄相当，他甩不掉的所谓责任感总有一天会让他逃避，因为那个枷锁太沉重了，他的肩膀扛不起来。而你的出现却从另一方面带给了他安全感，他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抚慰。你的母性关怀正是何仔这种男孩渴望的，只不过他以前没有意识到。 你让我 唤醒他，拯救他。 可他还是个孩子。 我们曾经也是孩子。 江沃的语气陡然变得冷硬。 左文怔怔地看着江沃，江沃说，老实告诉你，我早知道你和我爸的关系。 左文张大嘴说不出话了。 是我把你介绍给他的。 你，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做梦也猜不到。当年我爸选中的实验品原本是你。在你之前有个女孩实验失败了，我爸急于扭转败局。 左文的脸庞微微扭曲，眼里布满了惊恐交加的神情。 江沃说，是我救了你。我提议用张盼宇做实验把你留下来，我爸同意了。 左文的双臂抱紧护在胸前，真相很残忍，但更残忍的他还不知道。江森阳征服了他的身体，使他成为江沃的罪业盟友，然后再通过他控制冯琛，这便是三个人形成同伴关系的基础。江沃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让左文感到一阵寒意。 江沃说，后来冯琛也发现了你和我爸爸的关系。 不可能，我没在成人礼上说出那个秘密。前阵子冯琛拿着我祭拜你爸爸墓地的照片逼问我，我都没说。 别傻了，左文，在成人礼之前冯琛就已经知道了。 江沃咬了咬牙根，左文仿佛坠入了迷雾，四周全是冰冷的风。我不信，你在骗我。 算了。 江沃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烟雾的同时也把心中的黑暗吐出来。他的脸色恢复了平静，有些淡淡的疲倦。 你和冯琛都以为结婚就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麻烦，可惜 这和结婚没关系。左文被激发出了怨气，失控的大吼。 江沃不为所动，自顾自地说道，有些事你不要再告诉冯琛， 他的弱点太明显， 他只适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明白了， 你想把何仔拉进来代替冯琛？左文瞪着江沃，江沃浅浅一笑， 别那么敏感，没人能取代冯琛，我只希望他安静一点，就像病休的人处于隐退状态，对他对我们都好。难道你想继续刺激他？ 左文愣了一会儿，从眼神看得出他的脑子很乱。 所以让你引诱何仔是帮你修正错误， 江沃说。左文抬起脸直视着江沃说， 可是当年的誓言中说过不能背叛。 背叛什么？ 我和冯琛毕竟是夫妻，在结婚以前我做的事不能算背叛，但现在如果我再做荒唐事就对不起他。 左文说， 你背叛的只是婚姻这种虚伪的关系，与我们当年立下的同伴誓言无关。为了同伴牺牲自己的感情，这才是大道。 江沃冷冷地说。左文无言以对。江沃点燃第四支香烟，慢悠悠地吸了一口。长久的沉默之后，左文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你们的婚姻质量怎么样？ 江沃问。左文似乎是醒悟过来，低语， 你想让我们离婚？ 哼，你真是太敏感了。 江沃结束了这次会面。下集当中，因为阿伟的案件，警察不停找冯琛询问，使得原本就有焦虑症的冯琛情况变得更糟糕。每天服用大量的药物并没有缓解他的病情，他甚至还开始啃咬被褥。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00到8:30，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乐。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如果您此刻正在收听想购时间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了，因为今天的福利啊非常难得。 是的，想想看，想购时间与鲜芋仙厂家合作已经有10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除了结识了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们，也认识了一些有趣的朋友。 嗯， 比如说有朋友说15块钱的野生海参，那能是什么品级的海参啊？能有营养吗？ 嗯， 还有朋友说15块钱吃一根海参比猪肉好像还有点贵呢。 嗯，那今天活动一开始啊，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呢，纠结海参品级的朋友，您放心，鲜芋仙的海参呢，每一头都是来自于地中海自由生长的野生海参，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淡干海参，不仅含盐量低，而且呢，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的含量也是很高的。 那第二位纠结海参价格的朋友，您也放心，今天是最后一批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了，因为从9月15号开始，鲜鲜海参将从699元的单盒裸价上涨到799块钱，届时啊，您再也不用纠结15块钱吃海参的问题了。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了解海参市场的朋友都知道啊，今年的海参业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气温高，海参存活低，产量下滑严重，再加上金九银十的购物高峰季，中秋国庆总需要一些拿得出手的高档健康礼品，而海参呢自然就成了馈赠亲朋的养生佳品了。 没错，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鲜芋仙的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仅可以享受699元的单盒裸价，而且订购两盒就多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块钱的精品驼毛被。 嗯， 但是提醒到您，这是最后一批699元的福利价格了，所以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509的朋友说啊，这一次活动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啊，感觉蛮优惠的。 嗯， 跟您说啊，不是从来没有听过，而是从来呢就没有举办过。 对， 算算看，这一只焖烧杯298块钱，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会员价也得680块，光赠品啊就将近1000块钱了，再加上两盒原价3998元的鲜芋仙海参，一共才花到1398块钱，等于说划下来呢，这两盒野生海参才几百块钱，这一盒200克。40头左右，两盒呢就是400克，80多头。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可以吃上半年的时间。 是， 半年的野生海参才几百块钱，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因为鲜芋仙的厂家突然接到了海参货源涨价的通知，觉得对大家很愧疚， 嗯， 所以才会举办这么大的优惠福利给大家。但是这样的福利政策也只能提供到9月15号，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2051的朋友订购了5套，6977的订购了4套，0321的订购8套，还有0905的订购了10套，都表示这下半年的节假日这么多，送烟送酒啊都不如送健康好。 嗯， 海参营养价值高，又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送长辈亲家当然合适了。 其实海参好不好啊，不用我说，您肯定比我都清楚。鲜芋仙的海参呢，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自行觅食更健康，自由生长更结实，1年2次的休眠期，营养更聚集。所以呢，您看它的质检报告就知道了，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 53.6%